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选自肖萨克维奇的《黄金时代》组曲。 国的爱乐乐手也展示了他们幽默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听出来观众有阵阵的笑容。 八六句黄金时代组曲呢，可以说是用一种讽刺挖苦的方式，用幽默的表达对社会的批判。尽管都不剧并不是非常成功，但是组曲却非常流行。尤其是刚才听过的波尔卡，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呢，来迎接新年还是非常合适的。 黄金时代组曲，说到这部舞剧的组曲，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在听整个的曲目的时候，还想为什么西蒙拉特选择肖萨科维奇的这首黄金时代组曲作为正式曲目的结束呢？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那小斌老师，当时我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听到转播的时候，我就觉得15年呀，柏林爱乐在西蒙拉特的手中展现了西蒙拉特想要的音响效果， 还有不同的这种音乐风格和特点。 对，然后在这首曲目当中，肖萨科维奇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听出各个声部所每一位演奏家所擅长的音色音组。 Silvester Zeit ist auch Dvorak Zeit nicht schlecht. Eine kleine Simon Tradition. So jetzt ein slavischer Tanz, einmal leicht melancholisch. 人传来大家熟悉的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72第二首，这就预示着今天也就是2017柏林除夕音乐会的曲目已经进入到返场曲的环节了。 刚才希姆拉特其实在正式曲目结束后和大家有一个问候的新年祝词。 他有些幽默地说现在还是希蒙拉特时代。 对，还是，因为他现在还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接下来又有一首加演曲目 Super Guten Rutsch Musik von Brahms 勃拉姆斯 匈牙利舞曲第一号。 最热烈的掌声。 听到这儿呢，我觉得今年柏林除夕音乐会的这个全部的正式曲目和加演曲目都已经全部演奏完毕了。 对，本场除夕音乐会也在这首作品匈牙利舞曲第一号布拉姆斯的作品当中达到了高潮。 全场的观众都爆发出这种雷鸣般的掌声，表示对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的一种衷心的感谢。 就像西蒙拉特说的，这还是西蒙拉特时代。他离开了柏林爱乐，还要开创自己的伦敦交响乐团的西蒙拉特时代。 是的，那么我们共同期待吧。 15年在德国担任柏林爱乐的艺术总监，15年的乐团，15年的支持，西蒙拉特在这15年中也看到了不同的柏林爱乐，不同的自己。在这场音乐会上，其实我们听到整个音乐会的不同风格，像一开始的德沃夏克 再到后来的斯拉文斯基非常细腻的双人舞， 对， 再到德国的作品理查施劳斯的五首艺术歌曲， 嗯， 然后再到音乐会后面的伯恩斯坦的那种决绝。我觉得希莫拉特好像是上半场带来了无限的柔情，而后面的伯恩斯坦到后面的包括肖塔科维奇，其实想展示柏林爱乐在他的手中有不同的风采， 嗯， 然后在他的这十五年中有不同的感觉， 嗯，那么看来音乐会已经圆满结束了，观众乐队队员都已经开始退场。 本场除夕音乐会也在刚才的音乐中还有热烈的掌声中，观众的依依不舍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的柏林爱乐新任音乐总监彼得连科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呢？ 我们共同期待吧。 也很高兴和大家共度新年的第一分第一秒，让我们共祝新年 快乐，新年快乐。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7年柏林除夕音乐会，转播策划陈金英，转播监制赵爽，编辑主持陈小斌、古月，录音工程师陈小斌，技术支持刘小斌，还要感谢在德国的施斌先生的大力支持。听众朋友，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的2017年柏林除夕音乐会就到这里，再会。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共度新年。2018年1月1日零点，现场转播柏林除夕音乐会。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卸任前最后一次执棒柏林除夕音乐会。音乐会一反传统，柏林爱乐带来多种风格，令人期待。2018年1月1日零点，现场转播。1月1日下午1点到3点重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精彩呈现。 FM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几分钟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您还为选年会场地发愁吗？温都水城50到5000人场地任您选，魅力冰雪乐园、温泉戏水、住宿美食等你来。电话8178-1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他们敬业奉献，热心公益，孝老爱亲。 他们的事迹感动你我。 他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他们的精神温暖京城。 他们就是北京榜样。 2017北京榜样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将于1月3日晚间在北京卫视，1月6日和7日早上8点20分在北京新闻广播播出。荣耀时刻邀您共同见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今天本是在晴好天气中迎来了新年的到来，白天天晴气爽，阳光明媚，空气比较清新，适合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由于天气寒冷，风干物燥，在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70%。